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半妖司藤》，作者尾鱼，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第31集，妖之寂寞。除了桃源洞的潘秦年说的，龙虎山的刘鹤祥先生也想起一个，说是90年代初，黔西有个女人坐车下乡，总觉得手边有个东西毛茸茸的，低头看还以为是邻座男人的毛领子，好心拿起来递给他，谁知道入手暖乎乎的，还在蠕动，明明就是根尾巴。女人吓得在车上尖叫，那个男人嗖一下就从打开的车窗窜出去了，据说刚落地就是个狐狸形状，几下就窜进山上的草丛不见了。后来龙虎山派了好多道士上山，终于在洞里堵到了这狐狸，烧焦的尸体足足有一人长，当地的老百姓此后好几年都没敢上山。类似的还有农妇夜里起来去菜地小解，正蹲着呢，一只老鼠嗖溜地绕过去，菜根长了眼睛胳膊一样，叶片猛地就把老鼠给卷起来了，还能听到咯吱咯吱啃骨头的声音，农妇吓得落荒而逃。第二天早上战战兢兢去看，那株菜上下血迹斑斑的，边上还扔了张老鼠皮。这儿吃饭的一群人搜肠刮肚，想破了脑袋，但凡能和妖沾点边的都拿出来讲，秦放听得有滋有味的，司藤却意兴阑珊。 我问的是我这样的妖怪。 没人吭声了，司藤也不追问，自己先退席，临走前不紧不慢说了句， 各位道长慢慢想，不过时日不多，3天为限，可别叫我失望啊。 马秋阳道长沉不住气， 如果找不到你想怎么样，就让我们毒发身亡吗？司藤小姐，你如果真的跟这么多道门道派同时结仇，你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吧。 司藤很是无所谓的笑笑， 我如果还有日子过，当然没那个胆子跟各道门结仇，不过如果我这个要求你们达不到，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索性一起死呀，人多热闹，到了下头呀还能凑几桌麻将。 这话说的几乎是所有人心里头都冒了凉气，看司藤这表情不是随便说说的，难不成确实破釜沉舟，找到了一起活，找不到一起死吗？眼见司藤已经出了门口，白金教授情急之下问了句， 司藤小姐为什么一定要找到另一个妖怪呢？ 司藤转头看他，眼波流转，嫣然一笑， 一个妖孤零零地活在世上，寂寞呗。 司藤的退席并非真的拂袖而去，他回到 VIP 休息室等着，秦放随后进来说了句， 没走，都在。 秦放说完了就走到了隔墙的前头，那墙上挂着一幅大油画，秦放扶住那油画的边框掂量了一下，用力把画给取了下来，油画的背后是市场调研时常用的单面镜，那头的宴席场景清晰在目。秦放进了高处的外放开关，越发连那边的声音都清晰可辨了。司藤叹气道， 哎呀，现在的商家是越来越鬼了，人与人之间还有没有一点最基础的信任了？ 这才叫得了便宜卖乖呢，秦放真想翻白眼儿。 这种高档会所，你以为大老板们真的就是为了吃饭而吃饭的？隔墙有耳，刺探商业秘密，也是有需求才有供给， 如果不是砸钱或者跟店方的关系好，人家才不会给你提供这种包房呢。 司藤走过来，伸手在镜面上抚过，最后拿手指轻点着镜面上柳金顶的秃脑袋，说得很是意味深长。 这一个个单纯无知毫无警惕的小道长，可怎么跟我这种两世的妖怪斗啊？ 丁大成捏着筷子夹菜，柳金鼎提醒他： 别，这菜里没准有毒。 丁大成耸耸肩，很是无所谓的。 我说啊，刘道长啊，咱都已经中毒了啊，有毒也是吃，没毒更得吃，你还给他省饭钱怎么着？ 说完了，一筷子把菜送进嘴里，咂巴着嘴表示认可。 哎，你还别说，哎，这菜味儿还真不错，这地方看着还高档，厨师技术还真不错。 让他这么一带，大家三三两两的也都开动了。这几天赶路辛苦又愁肠百结，三餐都是草草带过，乍一吃到正经餐盘里的，还真就馋虫大动，根本停不下来。只有白金教授的心思还留在先前的话题上。 苍红观主，我相信这世上很少有独一无二这一说，司藤这样的妖怪难道就真的没有了？ 苍红观主没说话，倒是张少华真人接过话头。 有，我相信还是有的，但是难找，非常难找。 这话怎么说？ 张少华真人反把问题抛给了白金。 这个司藤小姐，如果她不说自己是妖怪，跟你大街上面对面走过，你能看出她是妖怪吗？你又凭什么说她是妖怪？ 白金教授听得似是而非，似乎抓到点什么了，又像是全无端倪。其他人也被这话题引过来，快碟声渐渐消停，只有瓦房拼命地拽着严福瑞给他加这加那儿的。 师父，我有刺耳钩还有喇钩。 张少华真人说， 关于妖怪有一句老话，乱世争相为妖，盛世低头做人，这句话你听过没有啊？ 当然没有，老师没教过这句。苍红观主叹了口气，对张少华真人说， 还是我来讲吧，我说的不到位的地方你们再补充。这个妖怪真的不是电视或者小说里你们看到的那样单纯为祸一方杀人屠命，真实情况要复杂的多。刚刚张少华真人说乱世争分为妖，盛世低头做人，说的是妖怪在这种大环境中的个体作为，乱世时肆无忌惮，盛世时就会大为收敛，往人堆里钻，隐匿行迹。司藤要找的是跟他一样的妖怪，也就是说，我们要帮他找一个已具人形、妖力深厚，并且已经在人世混迹了不下百年的妖怪。 苍红观主说的没错，难找的就是这种大隐隐于世的妖怪。 如果这个妖怪作乱害人倒也不难，这属于漏妖宗血妖气，但是太平这么多年了，你们听说过哪个重量级的妖怪出来作乱的？我说一句跑题的话，过去对付妖怪是拳打脚踢，刀剑斧钺，现在科技手段提高了，什么红外线、紫外线、超声波，人类恨不得真抓一个妖怪进实验室各种仪器分析。妖怪知道了也是忌惮的，比起从前自然越发小心规矩，而这个妖怪如果循规蹈矩，从不作乱，跟人又有什么两样呢？ 苍红观主这话主要是说给白金几个人听的，其他人生于道门也不需要他来普及。白金教授想起以前在电影电视里看的某某道长，眉头一皱，鼻子一嗅，大喝一声有妖气，就能把十里之外的妖怪给揪出来。现实当中不是这样的吗？转念一想，如果一个妖怪没有害人，身上没有那种戾气，又何来的妖气呢？ 果然难找，的确难找啊。但是这世上如果真有人能找到，也非我们这群道士莫属了。难怪司藤会找上我们，怕我们不尽心尽力，甚至不惜以毒取食。 一时间大家都不说话了，只有瓦房咯嘣咯嘣咬着手里的素炸果子，把大人们的话都听在耳朵里，不十分明白，独有一点分外的着急。 师父，你们有帮妖怪改造一个妖怪朋友吗？那个妖怪都已经那么厉害了，改造一个我们还打得过吗？ 为什么一定要找到另外的一个妖怪呢？这一点也是秦放想问的。 司藤，你要再找一个妖怪真的是因为寂寞吗？还是说你在寻求联盟？ 司藤没理他，转回梳妆镜前坐下，又捏了眼影刷在上眼睑，补上金粉。 不是说了是因为寂寞？ 他话没说完，突兀停住，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出神，声音忽然奇怪起来，轻声叫秦放。 秦放。 秦放的心里打了个突，居然第一时间就明白了，司藤这面梳妆镜是靠墙的，靠着另一边的墙。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